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中呢，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福利的预告了。那之前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多次的提到过，说在过年的期间我们会有喊红包的活动啊，就是有红包要送给大家。那么红包来了，就是我们快车道联合北汽新能源的全新纯电动汽车 EC180， 在2月14号，也就是情人节当天，给大家派福气送红包。那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大家要在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来关注我们的快车道官方的微信，然后留意我们的官方推送，之后呢在2月14号，就是情人节的当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给大家来发放喊红包的这个通关口令。之前有参与过我们喊红包的活动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知道通关口令之后，我们对着这个语音条，然后按住用普通话喊出通关口令，红包就是你的了。所以一定要记得收听节目，关注微信哦。同时也要多多关注我们北汽新能源全新纯电动汽车 EC180。那2月14号情人节喊红包当天，我们不听不散喽。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十一放假完了，但是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有幸，然后也参加了一次试驾活动，然后呢，也有一辆试驾车。对吧？这个试驾活动呢，是属于一个全新的改版的车型。 对，整体年度改款， 增加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整体感觉也做了一些调整，也会让咱们的消费者未来多一款选择吧。 对，多了一个这个更多的一个备选的车型。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咱编辑部来了一辆个儿挺大的一辆试驾车，是吧，一水老师？ 超过5米的， 超过5米的， 算是一个短暂的接触吧。因为那这款车， 在平台上问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是真是比较多，而且像日常跟一些就是其他电台的这些主持人们去聊天的时候，他们也问到，比如说山东的咱们的好朋友胡明，我们地区也是特别喜欢这样的车型的人会很多，然后他们也在纠结是到底选哪个排量呢，因为价格确实是有差距。 行，先把这两款车公布了。改款的是广汽本田的西凌派，然后呢，试驾车是别克的全新君越， 对，而且是一个小排量的 1.5T 的 2.0T 的。 这个说实话，不管说是 1.5T 还是 2.0T 的君越，我在上手之前 心里面都是打怵的， 真的心里没底，真的心里没底。 这样吧，我们一辆车一辆车来说，先说说广汽本田的西凌派，其实也是一个短暂的试驾会，去了之后呢，也就是整个了解了一下全新的本田的西凌派的一个提升，然后另外也做了一短途的一个小测试。 对，实际上凌派这款车型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最早出凌派的时候，当时 C 罗还不是那么的出名。 是吧，我们那时候挺出名了， 就 无数女生就哇， 就并不像现在说是绝对巨星那样的感觉。 现在请 C 罗就不是那架了， 啊，现在不可能请到了。 哎，当初上市的时候 C 罗先生是到现场？ 没有，不可能，他是拍了一个广告片嘛。 哦， 等于 就是做了个代言， 是算是用 TVC 的方式做了一个代言，然后我当时的这个代言费应该也不是特别的低，所以这款车型实际上广汽本田它对于凌派的这种意味，应该是要剑指当初最火最火的这个速腾的。那凌派呢，确实也是在长宽高啊，或者说整个这个车型的产品力上，我觉得是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速腾是不可撼动的，因为它还没有出这个所谓的就是后悬挂那样的问题和那个大面积爆发自己这个干式双离合 的问题。 对对对， 但其实这款车走到现在，也是从它刚上市的时候也确实火热了一把。 对， 因为我们当时看到，包括北京，包括全国很多区域，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轮胎稍微小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西凌派出现，是吗？ 其实就是 稍微窄了一点， 就是感觉你要看凌派的话，跟咱们说的就九代雅阁在做年度改款之前，就刚出九代雅阁的时候，它的这个侧面线条是差不多的。 是， 然后凌派先出来之后，雅阁后推出，所以。先看到凌派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就大概能够明白九代雅阁长得是什么样的。 对，其实这回新凌派也在外观和内饰上做了一些调整。 对， 比如用了一些刀锋式的双腰线，然后再加上了一个全新的全脸。最早的凌派的设计叫 China Dragon。 反正凌派在国外是没有的。 对，然后现在呢又有一个新的设计名词叫 Cool Dragon。 就 酷龙。原来是中国龙设计， 相对来说看着更加的犀利一些，而且，前后都用了这个 LED 的这个灯组， 更提神了。 啊，这我觉得就是在广汽本田上，至少，会让大家觉得这个 LED 的这个灯组，不管是大就是近远光灯还是这个尾灯，它的这个成本不再是那么居高不下的了。 对， 就是也放在十几万的那个车里面了。 然后另外呢，全新的凌派也是在长度上有所增加，增加了14毫米。 对， 然后多了一个全新的香槟金的一个车身颜色。 对，这跟雅阁就进一步的靠近。 然后呢，这一回全新凌派也增加了一些配置吧，包括盲点监测、一键启动，然后它那个右后视镜下方有个摄像头。 对，这也是雅阁在一直在用的。 对， 就是， 挺好用的。 就是类打个比方嘛，比如说咱们开着凌派或者开着雅阁，如果车上有这样的配备的话， 高配车型， 它就可以就开启右转向灯的时候，那么在你的这个中控屏上。就有这个图像显示了 车辆， 对对对， 然后并线的时候会更加安全。然后呢，另外这一代车型也增加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换了一个全新的 CVT 无级变速箱。这也算是新凌派的一大亮点。 对， 然后这个变速箱的综合调教是让发动机更平顺，开着更舒服，然后同时能达到一个更低的油耗。然后官方给出的综合油耗现在是6.2升每100公里。 对，基本上，在试驾的时候，就是这个变速箱跟这个发动机匹配的，我觉得还是本田一如既往的那种，说只要用上 CVT， 本田的这个车就非常好开那样的感觉。就是从原来的小胖子飞度，然后到这个雅阁，再到现在的凌派，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在里边，是有传承的，而且。 凌派这款车型虽然现在它不是拥有最大销量的广汽本田的一款车， 嗯， 但它的整体的这种产品性我认为还是属于就是广汽本田当中靠前的。 对， 嗯， 其实这样一款车也正好是家用的一个属于非常优先所考虑的一个级别， 对，一点五、一点八嘛， 嗯嗯，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看车的话，在这个级别当中，您可以看看本田的新凌派，确实好看了，然后很多配置也是很实际的。这一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聊聊那辆大一点的车——别克的君越。 我想有辆好车，可以兜风，和伙伴们出去玩，还特有面子。 又不是花点小钱就能买的，过年了又是花钱时呀。 谁说花点小钱就不能有辆好车？现在只需要一元钱。 没错，大年三十开始，只要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快车道 FM， 发送一元购车了解详情，或者下载 APP 听贝 FM 直接参与，说不定价值30万的豪华 SUV 新款林肯 MPZ 就是你的了。呼朋唤友自驾游玩那都不是事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品牌的周冰怡。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捷豹路虎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编辑部来了个大伙伴，大家伙啊，别克的全新君越。 嗯，这君越上市的时候是你去的， 对， 是吧？ 对， 当时你给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是因为看发布会感觉特爽是吗？ 就不是，别克君越一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历代的广告片都做得让我非常感动。 嗯， 就是我觉得一个男人能做到像别克君越的广告片里那样的话，那就应该是就人当中的很有品味、很有格调那种男人了，就是那种有担当、低调、奢华，又骨子里又有东西，不输阵也不输气儿那个状态。然后一代代像什么不喧哗自有声，然后什么新君子之道，到包括这一代的不是你想要去哪里，这一系列的广告语都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边。 嗯， 就这些东西其实是我对君越最直观的认识。 对，其实君越一如既往，它是什么呢？就是上汽通用，它确实是在营销方面，或者说在整个把握自己的车型的定位上把握得很准。 嗯， 因为你就说吧，就是咱们看 B 级车市场 ，B 级车市场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车型都要比君越卖的要多，对吧？ 嗯， 然后销量要好，但是你要是单看一些君越的一些，就刚才胡总所提到的什么 TVC 啊， 嗯 啊，宣传语啊，像这样的感觉的话，那真的是我认为是上汽通用做的是真是独一份的。 就全新君越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在这个级别车当中，别人没有的格调它都有啊，而且它站得实实惠惠的。 它其实是往上提了一档 啊，对， 就是它把自己往上提了一档。 它确实是， 但实际上它在卖的时候还是往下压力的。 对，然后又把自己身上灌了这么多的标签和格调， 对， 就会让人觉得开这台车还是挺有感觉的。 自己很会营销自己。 是，这是一方面啊。那我们转回来说产品本身，当初上市的时候，其实我在心里打怵的跟你是一样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那 1.5T 的， 对， 然后别克标称是 2.0T 的这样一款涡轮增压发动机，能否承载这么大一辆车，5米多长？ 先说啊，1.5T 的这个发动机的数据是125千瓦， 嗯， 扭矩是252牛米， 嗯， 说实话，跟原来的 2.4SIDI 的那个直喷发动机其实是要比它高的。 嗯， 就是1.5、2.4，差0.9个排量，但因为有了涡轮增压，所以它的这个数值是要好的。哎，你的发动机在实验室跑出的数据，肯定是要 优于2.4升的这个原先那个就是更胖的那版君越的2.4升的发动机， 对 吧？对，那就不知道这个实际上在装到这个车身上之后， 对 它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 所以就来问问你，因为你开了吗？ 对，因为这款车型就是这个 1.5T 跟上次咱们很早之前试的那个昂科威的 1.5T 它是一样的， 同源的 啊、而且它在整个的使用上，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就是咱们先不说外观内饰了啊，你比如说它的发动机的这个涡轮的介入真的是比较早，因为它排量小，所以它必须介入的很早， 要不然就没劲儿， 要不然就是基础排量1.5升拖这么一个五米长的一个车，你想它的这个劲儿有多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涡轮介入早之后，它的这个动力你会觉得在前期中期，哎，就是城市驾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就是能带得起来， 能 推动。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这回用的这个 2.0T 的，它使得七速双离合器变速器啊，虽然是在一档进二档，二档进三档的时候，还会有双离合器变速箱的这么一个 传统问题 ，就是抖动啊之类的，但它要比原先的君越那个六速的变速箱要强太多了。 哦，就原来那个。还是 对原来的 一点的 啊 ，S 六的这个变速箱，不管是一代二代，它的换挡逻辑和整个的这个调教，我认为是有点偏激进的， 不拘小节。 就是它可能是我不为了自己省油，然后我就为了给你更好的这种驾驶的感觉，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转速一直降不下来，所以它的油耗可能会偏高一些。 哦， 所以1.5T 就是2.0T 的君越在市区当中行驶，那两天中秋节前啊，北京 最堵的时候， 也算是最堵的九月当中的最堵几天了 啊！ 它堵来堵去，开着空调上下班，百公里差大概是九升左右。 哦，那还可以。 就是你看这个排量，1.5T 这个排量不行高了，但是你要看这个车，君越这么大个一个车，我觉得九升左右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双离合器的这个变速箱虽然是有一定的这个顿挫感的这样的问题。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坊间传的什么发热呀之类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是匹配的还不错。 就说的简单点，这台车在城里边稳稳当当的开，够用， 够用，绝对是够用， 而且还省油。那知道了，就是其实这台 1.5T 的发动机能够承载我们日常当中的使用。对这事儿呢，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想买 1.5T 的君越，您就去4S店去试一下，然后尽可能多开两次，感受一下。好，那我在这儿呢，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看看玉水老师对于君越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忘之处。 相信这每一天。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9.9 九九乐团。 快车道是一档我们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 越办 越 好，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 99.9 更好听的音乐 送给你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安 PSA 销售公司总经理周江。这次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电视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双星轮胎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大 大家好，我是途家网联合创始人兼 CEO 罗军。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途家，旅途中的家。又是新年到，锣鼓 响鞭炮。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风雷洛翁运宗。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东风雷洛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E 车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继续播出。别克全新君越 20T 1.5T 涡轮增压的车型。 对，这个 1.5T 的涡轮增压这款版本呢，我觉得它的配置还是可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的。就是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这台车没有配备 HUD 抬头显示之外，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你在整个的 B 级车身上的话，好像只有508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车型是有配备的，所以它其他的这个一些装置，比如说，在上一代君越就有的那个别克的安全的警示系统，那个是很好用的，不管是发出声音还是震动座椅，就是整个来讲的话，自适应巡航。航道偏离，然后并线辅助这几个都集相在一起，你会感觉开车相对就会很安全，因为它会时刻的去拽着你，而且如果你进行一些偏航的话，它会自动给你修正方向。当然如果说您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并线不打转向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发生危险，所以说还是要养成更好的习惯，或者您索性您没什么好习惯就把这个系统给关掉。 我倒是问一下啊，虽然说这个不该问，真那么大？ 说实话，这台车看起来不是那么大， 坐着， 因为上一个版本它看起来更加的肥厚，就像个大鲶鱼一样。 那这一代车型呢？ 这一代车型呢，相对的就是更加的扁，就是如果说上一代车型是大鲶鱼，这代车型我觉得像那种沙丁鱼。 沙丁鱼罐子， 它更长， 更轻薄了。 对， 反而显得没有那么笨拙。 对，它显得不是那么厚重，所以大家乍一看这款车型它不是那么长，但实际上它的尾箱车头和车身的这个乘坐空间还是都是非常好的。 我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同样级别当中，比如现在像迈腾、天籁、凯美瑞，跟它比的话，咱就比后排空间。 跟新迈腾比的话，可能是旗鼓相当的。 旗鼓相当。 比天籁、凯美瑞肯定是大多的。 哦，那就是后排空间是有点， 因为它的轴距将近2.9米啊， 就再怎么着，里边的空间也是属于大的恐怖的。 是的，是的。 跟金牛座呢？ 金牛座要比它大。 哦， 金牛座确实要比它大。 这样一台空间大，然后 确实是空间大， 然后开起来还不错的车。关键是我觉得这台车有很多的格调，这个是无法弥补的。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能给自己车上加那么多标签的。没有几个。君越从最早的时候就一代一代把这些东西一直就披着一直走。 我觉得 Lacrosse 这个名牌其实是上汽通用最好的一个名片，就是都说凯越是上汽通用别克这个品牌当中这最怎么样的一个车型，但我觉得 Lacrosse 应该是上汽通用最棒的一个产品。就是它，你比如说它最新的技术都会放在这个 Lacrosse 身上，然后最好的这个版本，最好的这个静音，最好的制作工艺，基本上定义于他们的这个旗舰车型。而且如果说买到中配以上都可以用到这个 CarPlay， 这个现在是有很多这个水果手机的这个粉丝们非常爱用的一个套系统。 对啊，再说其实买到20多万了，用这个还是很正常的。 嗯， 大多数都会用苹果。 你看这个是你比如说咱们拿那辆试驾车，至少是16年年初的车。 嗯， 那现在刚刚出的17款的昂科威也是才配上 CarPlay 这个系统。 嗯， 所以它整体的这种科技感的话，我觉得君越确实是可以做到这个级别当中的。如果要说第一的话，估计有点悬，但是你要排前三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很有自己味道和格调的一款车。 嗯，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如果你要再挑一些小的毛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车就太扁了，然后相对的那种就是纵向的空间有，但是横向的这种距离感你不好把握，就是扁而宽。 哦，你说开起来？ 对，现在是扁而宽。再有一个呢， 那就更低，然后在转向的时候可能留的空间 对 要更多一些。 如果它的这个右后视镜也有一个双曲面的这个大广角的话，会更好。 哦， 因为你想，它为了一些这个造型上的一些顾忌，它可能在后视镜的一些设计上会给你变得更加狭长一点。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座椅，尤其是后排，如果它的这个坐垫长度再稍微长一点点的话， 更舒服， 跟这个前排长度这个是一样的话，那就更棒了。 看来这款车，易学老师还是给出了挺高的评价。 确实是有很多人在问我，而且已经有人去买这款车了，所以我觉得 1.5T 既然是有市场，那说明它的存在是有道理的。 好，今天非试不可跟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两款车。如果关于这两款车有什么后续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继续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我们在那里等着您。然后另外您期待什么样的车型，你也可以留给我们，看看我们争取去拿一些试驾车给您做更详细的非试不可。行，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广场的大钟当当敲了4下，我跟着鸽子在小路上溜达。地铁的出口有个人弹吉他，他唱着唱着眼泪又洒下。弄堂的门口大叔卖爆米花，有对小朋友咿咿呀呀回家。男生的女生手捧着一束花，他等呀等呀冰激凌融化。小小骑士他快要饿昏头，可公主大人他还慢悠悠心头。想起有的时候你也等我很久，在我家巷子口带的像个牧童。还得等呢，眼看小小骑士他快要饿昏头，可公主大人他还慢慢有洗头。想起有的时候你也等我很久，在我家巷子口呆得像个木头。也许每个骑士都要学会等候，好好吃点苦头才能尝到甜头。最最甜蜜时候左手拉你右手，带你回家吃饭，外婆到现分走。点苦痛才能尝到甜头。 听，这里是大